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6，人民币6.844，英镑兑美元1.329，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5美元，卖出1932.3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南，鹿儿岛以南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10点，香港暖流，星期二声音专栏，笑放放。 当年凶案单位附近就只有被杀害的其中一个少女会着高踭鞋，竟然有人听到有人着住高踭鞋在走廊度行，声音由楼梯口一直去到事发单位附近就消失了。 越听越心慌。 我问你，除了我之外，你还喜欢什么？ 水咯。 水有什么那么好啊？ 你真是不懂事了，水是含有大智慧的物质。想知道多些就要听下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二晚上8:30首播，星期六下午5:30重播的长进课程语文大观园，有志荣老师讲解一下什么是上善若水。想想我喜欢水多过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笑。 甜蜜，是你是你，梦见你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邓丽君的甜蜜蜜，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省里。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5:11啊。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钱佩佩主持的清晨省里啊。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0年的9月5号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啊。农历呢就是7月10。记得上个星期呢在这个星期六的清晨上来头半个小时呢，我带来了一连串的宝岛歌后邓丽君的歌曲啦。都几多人呢在我的Facebook 专页度留言啦，就话希望可以继续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所以今日呢继续为你拣来一啲大家都好鍾意的邓丽君姐姐的歌曲啊。跟住带嚟咧，都系佩佩嘅其中一首挚爱歌曲啊，《南海姑娘》。 夜风挑动银蓝，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心。每次新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躺在青苔，看那无情郎，像那泪汪汪。 心向着前。 奇怪咧，嗱，当好多时候咧，听到人哋讲广东话唔系好正嘅时候咧，你都觉得好似有啲唔舒服咁嘅感觉。但系咧，邓丽君咧用一啲真系好唔含含淡嘅广东话唱呢一个嘅广东歌曲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好有特色嘅。当中咧揾到呢一首大家都好中意嘅《漫步人生路》啊。当然啦，其实佢系宝岛歌喉嘛，咁无论佢唱咩歌都系好听嘅。好啦，咁我讲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咧下周初咧天气系炎热啊，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6%。今日咧就会有雨啦，亦都可能会打雷啦，咁又会有阳光。哇，呢啲咁嘅天气真系好容易会病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注意保重身体啊。讲起邓丽君姐姐唱粤语歌曲《点可以冇》呢首咧吓。东山飘雨西山晴。 在东边的山丘正下雨，看西山这般天色清朗个满村，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雨后东边的山 看世间这般天色清朗过满村，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 是情 吹，我也不回头。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地流，我愿变作你，到处任你游啊游。假如流水会 其实要在云云邓丽君的精选歌曲里面揀来播真的非常困难。假如我是真的， 我的心天天在想，小河畔见一样房，白石阳台和小花园，在山玫瑰和垂杨，小花猫躲路旁，冬暖夏清凉，这样美 爱的理想。我们听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继续有靓歌送给你啊。 小花猫躲路旁，冬暖夏清凉，这样美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揾出八宗阳性个案，其中四宗属于曾经感染的旧个案。被问到透过普及检测揾到的阳性个案数目是否比预期中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整个普及检测计划尚未完成，目前难以评估成效，但揾出阳性个案的比例低是好事。他提醒未收到检测结果的市民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否则万一检测结果是阳性，当局又要再追踪行踪和密切接触者。被问到有市民明知自己有病征但不愿意花钱做测试，反而希望预约参加全民检测，张竹君回应说，普通科门诊诊所有派发免费样本樽，建议明知自己有接触史或者是高风险群组的市民应该尽快求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希望在未来几个月收到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好消息，但有疫苗之后必须有效利用，随着产量增加，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接种，但在初期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要让高风险的人优先接种，包括长者等高风险的群组。

张爱玲。 星期一到五晚上八点钟，你有咩做啊？ 不如听收音机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一善步， 星期二生活全关爱， 星期三缤纷旅程， 星期四健康你我他， 星期五奏出真善美。 听晏啲都可以 keep 住咁好听。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对这个紫钗记这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在粤剧里面学懂的。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哇，原来郑少秋和汪明荃都合唱过这首歌曲的，当然也都是主演过这一套电视剧啦。紫钗行我们有这个郑少秋和汪明荃合唱的。当然佩佩最喜欢呢就更是 任劍輝《白雪仙》嘅版本嘅紫菜記啦，不過真係另外一番嘅風味嘅。咁啊，今日咧繼續係尋日嘅未了完啦，尋日就帶嚟咗好多嘅合唱歌曲啦，今日咧繼續會揀嚟一啲嘅合唱歌曲送俾你聽。同样地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仿佛有些朋友仔好像就是一对这样，汪明荃、郑少秋啦，或者好像他们这样相关。 女儿意英雄痴，套尽恩义情深几许， 爱爱约怎半仙，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相关之后，我哋有商业嘅出现，同样地都系呢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啊！我哋揾嚟咧有《笑傲江湖》啊，主唱咪就系商业咯。 那用争西厢浮名。是似水虚无地， 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忘， 纵是相聚也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两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天际达 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好永。多少有情 悲欢往日，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无天际答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叶振棠、叶丽仪、笑傲江湖，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啦。展望下周初咧，天气系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就系骤雨增多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好啦，咁啊，拣嚟咗好多首都好经典嘅一啲嘅歌曲，亦都系电视剧嘅主题曲。跟住落嚟呢一对咧，又好似真系仿佛一对咁样嘅、哦。嗯，唔系呢只，一听就知道唔系啦。呢只先至系，好有呢一个嘅气势噶嘛。罗文加上恩妮嘅呢一首《世间始终美好》啊。 问世间是否是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高。始终你好，始终你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再相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迟疑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相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 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话再见未能再见，我知君你太痴心， 话再见亦难再见，话再见如今饮到够， 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情人话再见无限凄算， 再无方法可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醒，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 咁近排呢可能大家呢都困咗屋企好耐啦，咁所以呢就开始放宽，有少少即係机会俾大家走出街呢，就发现哇条街真係好多人啦。尤其是夜晚嘅时候呢，即係都有一段时间夜晚就係有呢个限聚令啦，所以夜晚就冇得开食肆啦。於是乎呢就夜晚就觉得真係好冷清，但係近排呢因为即係疫情有少少好转啦，咁但係所以就放宽咗啲，咁真係发现呢周围都系人，咁开始人多又车多。当然啦，即系因为人多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就要排队啦，咁啊，嗰个社交距离又会缩窄咗，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即系保持一定嘅距离，咁啊，当然啦。勤洗手，即系听呢一个卫生署讲咧，就系勤洗手系好紧要嘅。咁啊，当然即系一个好嘅口罩都好紧要啦。咁因为即系防护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咁啊，即系呢啲即系不可以冇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太多人嘅时候咧，都要考虑下会唔会即系谂下，不如去第二间啦。又或者譬如如果你谂住系星期六日谂住即系出郊外行下咧，都要留意。我记得之前咧就因为个个都以为郊外冇人，于是乎咧个个都涌晒去西贡啊，涌晒去呢个离岛，咁啊发现原来仲旺过旺角同铜锣湾嘅，咁所以咧，大家即系谂住出门嘅时候都要谂下啦吓，同埋因为今日嘅天气都系唔稳定啊，又有雨啦，又有太阳啦，又好热啦，咁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出郊外嘅话咧，都真系几。即系几麻烦嘅，咁啊或者可能考虑下，即系可以去啲偏远啲嘅地方，咁又唔好集中喺大家一啲嘅即系人群聚集嘅地方，令到嗰个疫情咧可以真系得以即系继续缓和，希望咧好快咧就系、是、嗰、那个。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钱佩佩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咁啊，再次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九月五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嚟到七月十。至于天气呢，今日都係麻麻地呀，咁所以即係尽量都留喺室内啦，少人啲嘅地方啦。唉，即係其实混咗好耐，大家都觉得蠢蠢欲动呀，吓咁啊。但係我諗朝头早可能少啲人嘅时候可以行下嘅，咁但係即係晏啲嘅时候呢，多人呢，尤其是呢礼拜六、礼拜日呢，街市係好多人，因为好多人都係集中星期六日去买餸。咁所以呢，真係如果平时哥哥姐姐得闲嘅，咁平时买啦，唔好留待星期六日啦。咁尤其是超级市场呢，我见到星期六日係特别多人嘅。咁盡量減少啲啦，咁啊留喺屋企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就最好啦，嗬，係咪？咁啊今日咧繼續會帶嚟好多嘅經典嘅呢一個合唱歌曲啦。不過嚟到六點鐘新聞之後咧，一陣間咧就會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咪繼續有。啊！呢、这、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出现啦，今日会同大家讲呢个病啦。我谂你身边都总有一个朋友系，或者你本身都系呢一个病患者。我屋企人都有呢一个问题，就系讲紧咧糖尿病。咁究竟糖尿病有啲咩地方我哋系要注意嘅咧？可能呢啲老生常谈嘅嘢，但系真系百听不厌，因为即系可能有啲新嘅知识可以帮到你，或者提醒你啊。我记得昨日播放这个合唱歌曲的时候，在我的面书当中有人提议为什么不播这首啊，其实我真的播得很多。 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等无意，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改变。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痛风症咧，就讲话因为食得太多好嘢啦。谂起食得好多好嘢，我又谂起另外一个病，都系因为话食得好嘢多咧，就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嗰个就系叫糖尿病啦。系咪真系咁嘅咧？ 糖尿病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诱因嘅。咁多人一最紧要系家族遗传， 系 你出生于个家庭。这个 有糖尿病史， 父母兄弟姊妹都有糖尿病，你会不会没有糖尿病呢？ 乜不是隔代遗传的咩？传闻话是隔代遗传的， 不是的，隔代都可以，不过呢，如果父母兄弟都有，所以我们第一系别的一个亲属有糖尿病呢， 那你都无一幸免的了， 无幸免，即是这个是一个即是很明显的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咁你当然糖尿病有两类嘅，一类咧就系话嗰啲细蚊仔嗰啲啊，听过未？ 一型 啊，啱，唉，咁你做医生都得噶啦， 做得多医学节目， 多医生 都知道少少嘅。 一型嘅话，嗰啲胰岛素即系缺乏嗰啲，胰岛素缺乏咧，绝大部分唔系遗传性嘅，非胰岛素缺乏嗰啲，绝大部分都有遗传嗰个因素喺度，即系胰岛素依赖嗰啲咧，就通常十零二十岁，即系三十岁之前发病。非胰岛素依赖嗰啲，通常系四十岁之后。咁所以如果个家族里边嘅亲人咧，佢都系年纪大，四十岁、五十岁到甚至八十岁之发觉有糖尿病咧，佢家族成员里边咧患上糖尿病嘅机会咧。相对比其他朋友就会高好多啦，呢个系遗传症。 梁医生，事实上喺你身边总有好多人有呢个问题嘅，即系好似即系无一幸免咁。 所以好普遍啊，其实点解咧？即系四十岁以上咧，喺所有世界研究约莫十个人有一个。咁去到六十五岁以上咧，讲紧虽然系15%至18%，咁所以咧系好普遍嘅，差唔多你五个长者有一个。 系嗱，头先我讲啦，除咗系家族性遗传之外，血糖高我知道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咁啊，引致血糖高有好多，即系我哋讲嘅叫米啊、饭啊、面啊呢啲淀粉质嘅食物，都应该都系凶手之一嚟噶咯。 唔系嘅，其实最大凶手系咩咧？ 系 樽装饮品。 哦，你讲紧系即系嗰啲甜茶或者汽水啊咁。 系啊系啊，其实呢个系最大嘅影响。 因为饮咗好多糖分， 佢直接嘅糖分。你头先讲嗰啲系淀粉质。 系。 咁我哋要讲紧原理上边啦，对糖尿病最大嘅害处咧，就话你可能有隐藏糖尿病，你有啲隐性嘅，即系未有耐系糖尿病，但系咧你好中意有。糖的飲品， 咖啡奶茶那些咯， 樽裝飲品，咖啡奶茶都少的，你落糖可以不落糖，是是 是， 樽裝的飲品， 汽水啊， 汽水啊， 自助 茶都會的， 我茶都會的， 即不是你空茶的茶， 是 樽裝的茶， 哦，即檸檬茶那些， 是樽裝的茶，其實那些茶呢很多時候都要加入啲糖分喺度，唔係就唔好飲嘅。 係冇錯。 咁當然現時都有啲茶開始就話我完全冇糖嘅， 係零糖。 咁嗰啲咧就你要睇下佢嗰個食物標籤啦。所以咧喺現成飲品咧，譬如朋友嚟講，最緊要睇下嗰個標籤。個標籤有冇寫住？好多時寫英文嘅 sugar。即寫明有糖分咧，你就要避之則吉啦。咁你有時飲果汁啊？ 系， 果汁会加糖嘅， 系 好多果汁有加糖嘅，即系唔系纯果汁嚟。咁你要饮果汁先嚟睇下，系咪纯果汁啊？都系纯果汁咧，就系健康啲、安全啲。咁但系果汁都有糖分嘅， 系咯，有果糖噶嘛。同埋我屋企人都有糖尿病史噶嘛。咁其实佢哋都讲饭咧就只可以食一匙羹，跟住咧就水果咧就要拣啦。譬如榴莲呢啲咁高糖分就最好唔好食啦。咁好似好冇人生乐趣咁喎。 嗱，咁咧其实咧就喺嗰个头先讲我哋淀粉质，即系话我哋食嘅米饭里边咧点睇咧？其实 一咧就糖尿病嘅病人咧，有冇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咧，最紧要体重嘅。 嗯，肥嘅人， 你肥胖嘅人咧，就唔要减啦。 系， 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同你嘅身材，咁就唔使点减嘅。 系，都冇得减啦。 即系食物个份量唔使点减嘅，即系个食物嗰个所谓淀粉的嘅部分咧，其实唔系好大影响。 嗯， 你系偏肥。即系话你嗰个 BMI 高嗰啲咧， 中央肥胖特别系， 你就要减啦吓，即系减食，就唔系话糖尿病一定就唔好食饭啊，咁错噶。如果唔食饭咧，仲大件事噶，你本身都瘦，唔食饭佢就会烧你咩？ 燃烧你， 燃烧你身体嘅肌肉。 嗯， 然之后身体肌肉咧，反而仲唔好噶，佢、所谓变成咗酸性中毒。咁所以咧，我哋都适量有淀粉质嘅，嗰啲淀粉质咧。就最好來自高質素嘅。 嗯， 咩叫高質素澱粉質呢？就係話佢吸收慢，越慢越好。就咩呢、所以佢同我講嗰啲糙米啊、紅米啊、嗰啲粗麥麵包啊，咁呢啲咧都係澱粉質。不過佢個碳水化合物變成糖要經一段時間嘅消化。 嗯， 我哋食粒糖落去。 嗯， 由邊一分鐘開始吸收啊？零分鐘。 嗯，因为喺个口腔已经 口已经吸收噶啦嘛，咁你食一个粗麦面包，要几时开始吸收咧？ 起码落到个胃啦， 落到胃，胃都未吸收，因为佢仲要磨烂佢。 哦，即系要 跟住食 个 肠、小肠开始吸收。咁、你咪个时间讲紧系一小时里边慢慢吸收、同样嘅份量。 嗯， 啊，佢血液里边嘅糖分得出嘅值系一样咁多嘅、不过佢分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同一分钟， 嗯， 就争好远啦。一分钟咧就系话你个抽血咧突然间上到咁高，跟住跌翻落嚟， 嗯， 即系已经超越咗个正常嘅水平咧，感觉有害处就喺嗰度啦。 我又听人讲咧话，原来即系唔好谂住食少啲淀粉质就煲粥喎，话煲粥咧系会令到糖分更加多嘅喎，系咪嘅咧？ 都系同一样原理啦，就话我越磨滑嘅一啲嘅。淀粉质咧系容易吸收嘅、所以咧我哋头先讲啦，就越粗糙嘅咧就越耐去吸收，咁、所以咧饭就会好啲啦。不过如果你食粉状面条啊、面粉啊，嗰啲已经系磨咗啦，咁所以咧就正正头先讲，嗰啲啊落咗去胃，一落去胃之后咧就即刻吸收啦，唔使我哋嘅身体磨难，你落到去胃咁已经开始吸收到，咁、呢啲咧就系我哋要小心，好似话。糖尿病就食面，面唔系好过食饭， 因 为饭系要经过一阵打磨先去到吸收，面咧你就磨烂咗佢啦，咪、容易吸收啦。 嗯，即系所以面就更加要少食为 系啦，系啦。 啊，咁我有听过咧话，糖尿病人咧其实做运动都可以帮助嘅，系咪嘅咧？ 系嘅，如果你肥胖，一就减肥，因为咧我哋个脂肪细胞咧系。胰岛素引致胰岛素阻抗嘅，咁、所以减肥第一样咧、其实咧就话运动都系有用，因为运动系烧脂啊嘛， 燃烧你嘅脂肪， 燃烧你的脂肪，燃烧用紧你身体里边嘅一啲嘅能量啊。佢运动嚟讲可以可减到嗰个血糖嘅成分，都减到5%到嘅，咁、所以又有用啊。呢两样做晒之后，再加埋喺嗰个食物里边减肥，食物里边嘅注意。跟住咧，運動其實已經有好多人咧，就係可以唔使食藥噶啦。 嗯，嗱，咁啊，講起食藥咧，我知道糖尿藥咧就即係食好耐噶嘛，有啲係直頭要食一世咁樣噶嘛，係咪？ 可以咁講啦。 係啦，講真啦，又話要喺飯前半個小時之前食啦，成日都唔記得噶噃。啊，一埋位食飯嘅時候先至食一粒，咁得唔得嘅咧？ 咁其實咧，而家嘅藥物有好多種嘅，就唔係話必然同話食飯一定有關係。通常我哋大部分現時咧都話朝早食嘅啲藥，即係因為好多而家都係可以有24小時嘅效能，咁所以咧，其實現時新嘅藥物咧，真係係咪直接同呢個食嗰餐有直接關係咧，係冇咁大嘅。咁多人其他啲就會同打針有關係啦。如果你打針就通常會餐前打啦，因為你。等佢食嘢嗰陣時咧，已經有個胰島素喺度，等佢控制到嗰個上升嗰樣嘢啦。否則嘅話咧，其實呢啲有好多唔同新藥物啦，同30年前爭好遠。3年前嘅藥物可能得一種兩種，而家咧有啲仲有可以幫你減埋肥嘅，係嘛？咁你就即係因為佢將佢糖分排咗出嚟咧， 你好快排咗喺尿佢唔排出嚟，咁突然之间可以几个月里面呢可以减到几公斤喎。 嗯。 咁都系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处理嘅方法。咁而家好处呢，当然我有唔同类型嘅药物。咁我哋大家听过呢，用药其实最担心咩呢？血糖低。 嗯。係喎，我有听过我家人讲呢，我个手袋呢要随时呢要有粒糖喺度嘅，驚住自己呢突然之间血糖低会晕嘅，所以我一定一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我就含粒糖㗎啦。哦，佢又觉得好奇怪喎，又要控制佢，又会控制到完全冇，咁又食返粒糖落去，咁好似好矛盾咁样。 咁呢个咁嘅做法呢都系比较即旧式嘅方法啦，咁或者系控制得唔系太理想至会嘅。咁当然呢，一个糖尿病嘅病人要知道咩叫血糖低嗰样嘢。血糖低嘅时候可能会头晕啊，心跳啊，飙冷汗啊，我要知道会有冇血糖低嘅情况。咁但系现时好多新嘅药物呢系唔会令到一个人血糖低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都安全。咁打针就唔同啦，打胰岛素针呢比较容易会引发起血糖低的情况，如果吃少了东西继续打那个分量，那血糖会低了头咯。所以你要知道。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现在因为现代呢，我们要督手指的嘛。督手指没有以前那么痛的嘛。我们几十年前哇督手指搵支 很大的针头。 看着现在你看不到按嘟一声那就已经得了。所以容易了很多，很多人都容易去做量度。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鼓励一些患者咧，佢要督手指。 咁啊，明白晒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糖尿病咧，其实系一个长期嘅病患嚟嘅。只要你控制得好咧，其实可以与病同行嘅。咁当然，即系控制得好唔好都系靠自己啦，系嘛？最紧要咧就系做下运动啦、戒口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主要，同埋准时食药，同埋 打针。同埋，头先讲，即系你要去监察自己啦，吓量度一下一啲嘅血糖啦。要去定期睇醫生啦，咁呢啲咧就去到睇啊，我哋檢測咗之後咧，會保障佢身體健康。 嗯，明白曬。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再見。 學生哥好温功課，咪淨係掛住踢波，嘴閉閉老咗冇陰功咯，同學亦愛莫能助。 开学的日子播翻首学生歌送给全港的学生们，希望个个都可以学业进步啊！不过忙个钟咧，佩佩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听过咧呢一首咧刘小慧、周颖同埋黎瑞恩合唱的学生歌，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星期五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葵涌村影葵楼发生命案，一名21岁男子怀疑被妈妈杀死，警方拘捕一名46岁女子。